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郭林用来接触驼子李的办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提前探听到他晚上在什么地方守着，然后一群人搞了个很大的排场去做消防和卫生资质，里外一群制服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不过郭林并没有主动接触驼子李，他这么直接找上门无疑等于暴露了乔家的身份，在不确定驼子李的立场之前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。所以事实上他们安插了一个卧底去接近驼子李，以警方希望他合作的立场直接搭上了线。因为预先有乔家通信，他们对于培养这条线人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。驼子李的态度倒还算合作，他怀疑过警方找上自己到底是不是因为乔家，不过乔家那边死不松口，就算他怀疑也只能是怀疑。而通过警方有意的试探，确实掌握了不少关于暴风的情报。暴风这个人每过一周都会将驼子李、黑豹这些人约到一个地方喝茶，说是喝茶，实际上就是为了掌握他们的情况。台面上是三足鼎立，大家各自分证，但事实上黑豹和驼子李的自由空间并不大，哪怕是风吹草动，暴风都会提前收到风声。也就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心里都有些不痛快，而且暴风似乎还在暗地里跟其他人有合作。驼子李曾经在某家会所见到暴风跟人有约，看当时暴风的态度，这个人一定来头不低。他也安排人调查过，却没有得到任何蛛丝马迹。驼子李怀疑暴风的后面还有人在支持他，因为虽说暴风在道上出名的过程几乎是人尽皆知，但他能走到今天这样的位置，单凭一己之力是几乎不可能的。而郭林他们最关心的那盘录像带，驼子李斩钉截铁地表示一定有，但是具体的内容和放在什么地方，他却不肯那么轻易说。 哼，你们警方不提供给我任何保障，我是不会说的。 投靠白道是个下下之选，他没有达到目的，当然不肯提前把底牌亮出来。但是驼子李所提的要求，根本任何人都不会答应。开会的时候，当郭林把情况汇报出来的时候，沈军也皱起眉。 他要求我们承诺，不追究他的任何刑事责任。 郭林在说出这句话之前，就知道大家的反应了。他对面的耿伟更是嘲讽地哈了一声。 哈，他还想做公安局长呢？这些人还真是搞不清楚自己的立场和位置，真以为我们警方是开慈善基金会的，任你漫天开价。 沈军当然也不可能会答应这种条件，但是他看着郭林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，就知道这小子还有后文。 郭林，你是什么想法？ 我是觉得答应也无妨。 一句话说的会议桌旁边所有人都把视线转了过去，只有沈军还算淡定。 答应了他，这黑锅你来呗。 啊，我来背。只要驼子里把该说的都说了，所有问题我一个人承担。 话挺好听的，但是我跟上面打报告的时候直接说由你郭警官承担，你看上面的领导会不会批准这个行动？郭林，我看你脑子是越来越不清楚了，上次黑狗的事儿，如果不是后来我帮你兜着，你小子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，现在越玩越大了是吧？都在哪儿学来的这套流氓作风？还你承担？你承担得起吗？ 显然这股火沈军憋了不是一两天了，逮着这个档口他没准备让郭林好过。 给你行动权就是要你负责的，但是负责不代表你就可以胡来。你以为你是外头那些查人隐私跟踪外遇的私家侦探？这么喜欢自己单干，你给我滚出刑侦队，脱了这身衣服你要怎么逞英雄？没人拦你。 一通话这么噼里啪啦的轰炸文，会议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严肃压抑不少。耿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在此之前真的是很久没听见沈军的咆哮声了，不是今天，他都快忘了这个缉毒队长的河东狮子吼。而且特别沈军这火气还是冲着郭林的，就更觉得有些久违。毕竟谁都知道郭林是沈军一手提拔上来的，几次出事明里暗里帮着掩护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，所以就算沈军突然发难，郭林也不敢吭声。他立刻站了起来： 队长，我不是逞英雄，托子里还有其他罪名在我们手中，就算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事后只要我们把证据移交给同事，依然是可以处理他的，所以说我才…… 废话，我当然知道你心里有计划，但是你要搞清楚，警察不是一个人在做的工作，以后我不允许你再出现这种个人主义的说辞和做法，任何事情必须向我汇报，听懂了吗？ 明白。 等郭林坐下之后，这个问题沈军没有再提，耿伟很轻地扯了郭林一下： 哎，你们沈头这火是冲着哪儿喷的？ 郭林看了他一眼，在他面前的文件夹上不动声色地画了一个加号。 乔家？ 嗯。 关于他手上的线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，沈军问过他不止一次，只是次次都被他遮了过去。驼子李这件事儿，他上报的时候沈军就在怀疑了，不过当时没问出口，大概也是知道他肯定不会说。但是这么下去，他也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扛多久。郭林看着沈军时不时飘向他的眼光，忍不住在内心叹了口气。这也就是他是沈军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他这个队长是打心里相信的，换了其他领导，估计他现在都已经在接受内部调查了。可是他答应过乔家，案子结束，他一定会放乔家自由，到时候大概他们两个都可以有新的生活了。郭林在跟驼子里摊牌之前，先去提讯了一次宋七，因为宋七不是他们缉毒组抓的人，所以程序上他提讯宋七的时候要先经过刘宇那边，所以有些事情他避不掉。 你给我说句老实话，这个案子你这么上心，到底是于公还是于私？ 于公于私我都上心，具体的原因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吧。 对别人来说或许不重要，对你郭林来说，做事的理由才是重点。我听到消息，你手上有个线人，身份很敏感，你为了他还跟你们沈队起了冲突，是不是？ 你这个消息该不会是从耿伟那儿听说来的吧？ 你别管我是从哪儿听的，你上次追着我问消息，特别在意嫌疑人是不是姓乔，跟你那个线人是有关系的，对吧？ 大家都是警察，语言上的蛛丝马迹往往都是破案的线索，这种事儿他们谁也瞒不过谁。郭林就压根没想着对刘宇撒谎，所以对方的话他选择沉默以对。但是这种态度无疑也是等于一种默认了。刘宇先是不敢置信地瞪着他半天，到最后半气半恼地叹了口气： 郭林，你小子平时脑子转得挺快的，关键时候怎么这么糊涂？你跟个线人纠缠不清的，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还嫌死在这里头的警察不够多是吧？本来缉毒组就是成天拿命去跟那帮亡命之徒在拼的，你好死不死的还搅和在和这种线人的游戏里，这是嫌自己日子过得不够刺激啊？上次耿伟被绑架是不是也跟那个线人有关？ 你再说下去，我小学三年级摔断腿的事情都跟这个线人有关了。 郭林把刘宇的话头打岔过去：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，上次的事情是我以前的私怨，你平时有事儿没事儿也别听耿伟瞎叨叨，那个人就是屁大点事儿都跟天塌了一样，我心里有数。 你心里要是真有数，就不会明知犯错误还要逼着我要名字。 刘宇太了解郭林的脾气了，这人平时就是他们所有人里最沉得住气的一个，就连当初孟哲出事，郭林都没乱了分寸。大家是同行又是同学，不是真的乱说了，那句话郭林连开口都不会开。 事到如今，郭林被人抠着鱼鳃也没有反驳的余地。他皱了下眉，把手上的口供卷举起来。 刘警官，还是一会儿再审我吧，咱们先把正事办了。 说完，他先一步推开审讯室的门。刘宇没办法，只能摇了摇头，把门关上。